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都主有病》，改编自常佩文学，杨素原著，林少侠团队制作。第217集。夏侯炼接过刀，拔出来一看，三尺长的刀身，吞口刻着宝莲纹，刀身通体漆黑，阳光洒在上面，暗金色的光泽流淌。夏侯炼转动手腕，刀刃映出他锋利的眉眼，上面刻着不生莲。 他也是黑道。 夏侯炼说。沈觉点点头。 也是西域冰铁断的，这是谁的刀？你们伽蓝还有谁也用黑刀吗？ 夏侯炼摇头。 没有了。这是世新的刀，给我干嘛？拿走。扔了还是放在库房，都随你。 夏侯炼把刀还给沈问行，沈觉心里有数了，让沈问行收着刀，和夏侯炼并肩走着，才问道： 方才怎么回事？ 夏侯炼把唐时期的事情告诉他，只略去了说他没安好心那一句。不知道时期为什么要这么说沈觉。没安好心。他夏侯炼只有烂命一条，都已经给了沈觉了，还能有什么好图的？他又想起抒情，那小子叛逃伽蓝，怎么又回来了？被抓回来的？听十七这话头，好像还变了个人似的。夏侯炼觉得忧心，却也暂时无计可施。沈觉听完，沉吟了一会儿，让沈问行下去传话，令大同卫的场卫把诸如都筛查一遍。夏侯炼抬起头来，正看见他在那儿交代事儿。他刚睡醒，脸上压了几道红印子，夏侯炼竟然看出几分可爱来。能觉得司礼监掌印兼东厂提督可爱，天下也只有他一号人物了。夏侯炼默默按住自己不安分的心，想到没安好心的是他自己才对。雪覆盖了园子，走在上面沙沙响，树上吊着冰坠子，一闪一闪发着光。他们并肩溜达了一圈，停在廊桥上，底下的池水已经结冰了，厚厚的，偶尔能瞧见底下掠过的鱼影，疏忽就远去了，像一抹随意挥就的墨迹。沈觉忽然唤了声： 阿炼。 嗯？ 以后要学会狐假虎威。 啊？ 夏侯炼没懂。 以后遇着谁不听话跟你杠，就搬我的名头。如果有谁跟你过不去，也报我的名。 沈觉眯斜着眼看他，伸手弹了一记他的脑门。 爬这么高的位子，要连你都罩不住，我这督主还当个什么劲儿？ 拼靠山什么的，总觉得不是男人该干的事儿。夏侯炼有些不好意思，低低哦了一声。正聊着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话，沈问行急匆匆走过来，说道： 哎，干爹，简阳宫的宫女儿去咱们司礼监哭诉，说林北侯那姑娘着实难伺候，今儿又把一个小太监打得起不来床，求您把他们调走，去九醋面局扛大包都行。 沈觉蹙眉道： 他们要调，该去找总管太监才是，寻我做什么？ 沈问行踌躇了一会儿，道： 是，那儿子这就去回了他们。 沈问行弓腰想走，沈觉叫住他，说道： 罢了，既然求到我头上，也不好坐视不理，把那丫头的侯府给收拾出来，让她搬回自己家去，祸害就祸害自己人去，在宫里闹腾算什么事儿？就这两个月，天暖了就让她回自己封地。 沈问行笑道： 得嘞，还是干爹心善。 沈觉想了想，又道： 顺带查一查这丫头到底什么来历，怎的养出这暴戾的性子，他家里人都死绝了，就剩他一个，总觉得有些古怪。 沈问行喝腰称是，退了下去。 沈爵传令，漕运货物均需上报衙门才可放行，清查各州府码头水驿货物，场位设关卡逐个搜检，得极乐果则就地焚烧。凡有发现服食极乐果者，关入大牢强制戒药。然而极乐果含有植竹花毒性，断药则七窍流血，四肢麻木，许多人受不了戒药抓心挠肝之苦，干脆在牢房自尽。衙役第二天打开牢门一看，已经尸堆如山，尸体一台台从大牢搬出来丢入乱葬岗，各地民怨渐起，甚至有暴民冲击大牢。地方官无奈，只好把人都放出来。因为这件事，沈爵最近忙得焦头烂额，在内阁和几个阁老商议了三天三夜，都没有决出个章意。服食极乐果的人不能抓，奇兰刺客还得继续查。夏侯练领着番子沿着里方胡同挨家挨户清查百姓户贴户籍，流民通通押入大牢核查原籍，身份不明的人则押进东厂审讯。果然揪出不少奇兰暗桩，大街上百姓们一看见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带着乌压压一群番子骑马奔过，立马退避三舍。正因此改名也没用了，东厂大当头沈炼照样进入了刺客的视线，登上了奇兰击杀令。半个月的功夫，夏侯炼遭遇了五次刺杀，常常是在路边茶摊歇歇脚，屁股还没坐稳，头顶便一把刀扎下来。现在夏侯炼连睡觉都抱着刀，第五次竟遭遇了千机司，幸亏夏侯炼警觉，回家路上一路举着火把才发现藏在空气里的杀气。只不过换了个名儿也有点好处，如果奇兰得知沈炼就是夏侯炼，恐怕会直接把伽罗罗派过来。这些破事儿，夏侯炼都严令禁止下属上报给沈爵，偶尔负了伤便回家换身干净衣服再回东厂。过了年关仍是天寒地冻，零零落落飘着雪，夏侯炼所剩无几的积蓄都托驿站烧给了十七的妻儿，旧袄子破了个洞，棉絮都飘没了，没钱买新袄子，又不好意思上沈爵那儿去要，只得干熬着。夏侯炼哈着手跺着脚去点卯，迎面遇上几个同僚，纷纷作揖道了声 小沈大人。 夏侯炼有些奇怪地回头看他们的背影，沈大人就沈大人，干嘛加个小字儿？没往心里去，拐个弯又碰见沈问行。夏侯炼眼前一亮，沈爵来东厂了吗？沈问行笑嘻嘻走过来， 哥哥这是要去找干爹呢？ 心里嘴怪甜的，怎么叫起哥哥来了？ 夏侯炼一面走一面道， 督主在职房，正好我去述职。 本集播讲完毕，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